好啦，翻嚟第二节嘅星期二得到啊。咁样咧，就头先嗰个第一节咧，其实我哋补充漏少少一个要讲嘅，就系咧呢个林郑咧，咁啊立法会有人追问佢啦吓，关于呢、這个、喂你嘅母语系乜嘢啊？好似邵家追问佢，跟住佢咧就话咧，我唔答啲咁无聊嘅问题啊。咁嗱，我知道佢点解咁样答。 佢有两大解读，我觉得 系啊，因为咧佢嘅母语真系唔系广东话嘛，因为佢宁波人嚟噶嘛，浙江宁波嘛，咁佢母语一定系宁波。就算香港出世都好啦，佢父母又是宁波啊，即系江浙一带啲人咧，佢哋喺屋企咧，佢哋唔会讲广东话嘅，一定系讲宁波话啊、苏州话或者上海话，佢哋系唔会讲广东话嘅，所以佢嘅母语咧唔使谂啦，100%一定系呢个宁波话。所以佢咧当时都唔知点答你，唔知点答你嘅，因为咧如果佢话咧我真系唔系广东话，咁啊惊话佢好串啊，系咪？但系如果佢话俾你听咧，佢又唔讲得系广东话，因为佢我谂佢起码四五岁先识 呢个第一个解读啦。 系 第二个解读就佢都唔撑杨润雄啦。佢话你呢件事本身就好无聊啊， 系啊系啊， 成件事都好无聊其实。 系啊，点解你搞埋啲咁嘅嘢？ 搞埋啲咁嘅嘢做乜嘢啫？ 咪咯，整个炸弹 嚟搞分裂啊而家。 系咯，喂，政府好唔容易先至掟实咗许志峰，你又 系啊，帮佢 spin， 帮人拆开咗啲话题，搞到啲人唔记得搞许志峰啊嘛，搞到今日差佬要做嘢， 系 咪嗱声拉翻许志峰嚟补镬，希望将个 唔系我哋理解差人都应该做咗好耐嘢噶啦，如果唔系唔会快去拉嘅、 哦， 即系守晒证落晒口供嗰啲噶啦。 系咁啊，拉许志峰咧就有两条罪啦吓，一条咧叫做普通袭击， 系 咁普通袭击咧其实可大可小嘅，罚五嚿水又得。坐三個禮拜又得， 我普通襲擊好係啊，都係好普，即係好普通咯，正如個名字一樣， 係即係條控罪好普通啦、啊、咁另外一條罪咧就叫做不誠實使用電腦喎、啊，喂依樣嘢 呢條就比較金啲啦， 係啦，可以坐監嘅。 我都講過好多次啦，喺先後唔同嘅節目都講過，其實因為而家啲智能手機咧，根據嗰個條例入邊咧，其實都界定咗佢當係電腦嘅， 係。 咁你其實咧佢。你只要係一個唔係人哋批准你嘅情況之下，你去 睇人哋 咧 access 佢部機咧，幾乎就已經中咗呢條罪。呢條罪係好闊嘅。 咁如果冇 咬過好多次啦，已經。 如果佢冇睇手機內容，可唔可以叫不誠實使用電腦咧？攞出嚟掟爛。 咁可能變咗刑毀都。 可能變咗刑毀啦，係。 刑毀可能反而冇咁重啊。 哦， 即係而家佢真係面對嘅刑責相當之重嘅。呢亦都我上集講嗰樣嘢。既然佢犯咗法，你咪用檢控嘅方法對付佢咯。 可以判幾多？ 就唔係用政治嘅方法對付佢咯。講咗多次。 可以判幾耐啊？如果不誠實使用電腦，幾個月嘅喎，可以判。 可以判好耐㗎，可以判六七個月都得嘅。其實。 哇！如果六七個月就切斷耳直㗎咯喎，超過三個月啦嘛。係 啊。 係啊，咁好嚴重呢單嘢。咁我想問一下啦，嗱，佢喺立法會犯事咧，正常嚇。咁唔係港島警區去拉佢，點解會由屯門咧？就佢啊，佢住屯門啊。 唔知喎、啊，嗱睇今朝個報道，好似話係 帶翻屯門差館、啊， 可能預咗今日拉佢，不過今日唔喺屋企，咁啊變咗去屯門嗰度截佢啦。 佢喺屯門嘅咩？佢許志峰係港島區議員嚟噶嘛？ 佢唔係啊，佢今日去咗屯門啊。 哦， 即係過去探親過屯門啊，喺屯門嗰邊拉咗佢啊，跟住滴咗佢翻港島啊。 哦，咁樣啊？佢唔係，但係佢喺屯門差館喎、啊，又話係咪就佢咧？ 唔係咁，你拉咗人，你一定要喺翻嗰個最就近嘅警區嗰度去咗警局先噶嘛？ 哦， 呢啲其實常識嚟啊，話俾大家聽。 哦，因為我哋唔知，你知你冇相關嘅、 啊。即係你唔好因為你住香港島咧，咁你犯咗事咧，就等你嚇、啊，即係去完新界一日遊咧，翻嚟香港島，跟住香港島啲差館啲差人先嚟揾你，係冇可能咁樣做嘢嘅。 哦， 一定係你喺邊度拉咗你先。就滴咗你翻差館，跟住再睇下點樣再處理嘅啫，跟住有 CID 跟噶嘛，係咪？ 哦，因為你知道我哋呢啲叫做咩咧，身家清白嘅人咧都未俾人拉過噶嘛，係咪？咁所以冇依方面嘅經驗啊，咁啊，所以咧就有位大眾就講解好啲嘅，因為好多我相信好多網友都冇依方面經驗噶啦，嚇、啊，所以咧有個依、這個嚇、啊、專業嘅咁樣解釋俾大家聽。咁啊，今次咧。好嚴重下喎！呢單嘢如果咁講法，即係佢個位可以冇嘅噃嚇。 如果佢真係最尾係判監嘅話，咁佢即係個議席咪可能會喪失咯。如果係超過三個月， 即係判佢半年，但係緩刑半年，咁樣都叫冇議席嘅咯喎，因為判監超過三個月啊嘛。我睇過之前好似係、總之判刑嗰下超過三個月咧， 呢、這個唔肯定，呢、這個要再 check。 係。 因為我之前我都有睇過噶，佢話就算你係判監超過三個月咧，即使係緩刑啊，都唔 呢個問題係當年研究過啦，即係當年啊，就揾嚇誒嗰時告咩病？告非法集結啊， 係非法集結係啊， 嗰時已經研究過呢個問題，即係會唔會冇咗個位？ 咁啊，上次佢判得佢好輕啫，判佢幾個禮拜，咁所以就佢未牽涉到去到褫奪議席嘅問題啦。咁今次好嚴重，呢次咧應該誒、我諗都大鑊噶啦。咁有啲網友就好擔心啦，就啊嚟緊點算啊？2020民主黨好點算啊？咁其實大家都唔使擔心嘅，因為咧我哋已經話俾大家知咧，呢個位民主黨已經留起咗俾另外一位人士噶啦。 咪即係成件事，啊、上次我哋喺度講。即係最搞笑嗰樣嘢就係，而家你個建制派係好努力咁去配合緊一個民主黨自己嘅 agenda 啊嘛， 清黨啊， 係啦，喺度主，即係你係用咗好多力去配合佢，其實一件好想做嘅事，係，即係搞走許智峯，攞翻個位翻嚟俾佢哋自己啊嘛， 係，咁係咪叫容共與清黨啊？咁而家嗱，好明顯佢民主黨已經有個 R 一啦，個 R 叫吳思樂啦。啊，咁啊，隨時等許智峯一釘一落鑊，佢就諗住後備補上，即使補選佢出嚟都贏緊。 不過而家睇個款，許智峯似乎即係 賣藝富， 死咗九成喎，睇個款。 係啊，咁都冇辦法啦 ，RIP 啦，冇其他嘢可以講啦。 係啊， 係啦，咁啊，我哋其實呢節咧，我哋想要探討一啲中港嗰啲矛盾問題啊。嗱，因為咧，其實而家嗱，有網友問我咧，其實我當時就話。內地啱啱有個女士啦嚇，嚟咗香港同香港一個清潔工人就結咗婚，生埋個女。咁近期咧就話報警，就話佢可能精神虐待啊，又話佢好惡啊，鬧佢咁樣咧。咁就申請離婚。咁申請咗離婚之後咧，嗰、那個叫做公屋咧就由依個女人咧就取代咗佢個業權嘅地位。咁咧嗰個男人咧就俾人趕出去啦。 變咗做户主係嘛嗰個？ 係啦，嗰個女人變咗户主。咁我其實早兩年咧，我細妹同我講咧，最近佢處理好多嗰類咁嘅 case 咧，係因為佢係做社工啊。咁就係咧，好多香港人咧喺大陸結咗婚，娶埋老婆翻嚟香港，跟手咧就喺生一定係生咗仔女㗎啦。咁到後期咧就離婚。佢哋自然好快會離婚嘅喎，生完仔女冇幾耐就離婚噶啦、嗯。一離婚咧，法庭就一定係睇下你撫養權啊判俾邊個嘅，通常判俾個女嘅。咁、如果撫養權判俾邊個咧，原來嗰個單位咧就要跟嗰個嘅，原來係咁樣嘅。 即係個仔女就跟。 係啦，仔女逢親判俾邊個撫養咧，嗰、那個就順理成章攞埋間公屋。咁、好多嗰啲男人咧就屋又冇，就俾人趕咗出嚟。咁好多係臨老入花叢啊，六啊幾七啊歲啦，咁出到嚟就變露宿又好，或者去揾啲社工協助咁樣，可能係住嗰啲咩臨時宿舍之類此類嘢啦。咁但係呢啲咧唔係一單，唔係一兩單，係好多嘅原來。 好多單就好耐㗎啦。 係啊，係依幾年陸續會發生嘅。咁我所講嘅問題就係咧，其實依班咧係嚴格嚟講咧，就係一個中國嘅復仇者聯盟。咁點解我咁講咧？就係、是。因為其實由90年代開始咧，大陸慢慢開放啦，咁咧好多香港人咧，其實主要係一啲比較可能基層啲嘅，收入低少少，咁喺香港咧其實娶唔到老婆嘅，因為當年咧嗰啲人講到好高要求嘅，你一係咧就專業人士，一係有車有樓，要事業有成，又要高大靚仔之如此類啦嚇，咁 咧啲港女嚟嘅喎。 係啊，咪當時係咁嘅要求㗎。你冇呢啲要求啊，你唔好話娶老婆，你望一望人哋都嗌，都話嗌非禮，好離譜 嘅。即除非你好靚仔啊。 除非係咁啦，咁但係咧，好多香港人變咗喺香港揾唔到老婆啊，咁啊翻大陸娶咯。因為當時大陸嗰個經濟唔係咁好嘛，未起飛嘛，咁好多人翻大陸娶老婆啊，結婚生仔。咁其實就等於而家咧，好多而家年青一代咧，好多係喺大陸落嚟冇幾耐嘅。佢可能大陸出世，今日幾歲落嚟香港申請團聚，嗰啲150個家庭團聚嗰啲配額啦，又或者嚟到香港先至生嘅，亦都有。咁變咗咧，其實產生咗一個其實社會問題就係咧，有一即係咧依班人咧係好多係嗰個中港家庭咧嗰個其實大家嗰個背景啊、價值觀啊好多都唔同嘅，落到嚟係離婚嗰個比率咧其實好高。咁好多時咧，就父母會離異啦，可能嚟到香港攞咗居留權，咁啊離婚啦。佢通常住七年嘅，因為冇七年咧，你冇一個永久居民咧，佢都唔會做嘢嘅。咁啊一攞到嗰、那個叫做 這個香港的永久居留權咧，咁啊同你離婚咯，咁啊可能攞埋你公屋咯， 即係個夢幻想破滅啦。其實落咗嚟咁耐，即係一路幻想緊你個香港人可能係一個啊富豪啊，或者一個生意人啊。 系 嫁落嚟之後就發現， 或者 就發現，咦，原來你真係好唔掂喎，即係冇咩做。 其實咧，點解我哋講係一個叫復仇者聯盟一個中國嘅婦女版咧？原因就係咁樣，因為咧想親去內地消費，尤其是講九十年代啦、二千年咁上下咧，其實九七年之後係最多嘅，就係香港經濟唔好啊，嗰個金融風暴之後咧，香港經濟唔好，咁但係大陸經濟又唔好喎，咁。佢當時嘅人民幣咧係平過港幣好多嘅，一蚊港幣咧最高即係一百蚊港幣最多活到130几蚊人民幣最高嗰陣時，咁嗰陣時我都有做大陸啲生意咧，知道最多換到130几，咁你變咗咧香港幣喺大陸好好使嘅，變咗咧好多香港人咧就係喺香港咧使唔掂，不如我翻大陸啦，翻大陸平好多喎，咁有啲咧就索性搬翻上大陸，咁但你知啦，嗰啲人咧其實喺香港都係可能。即係嗰個職位可能比較低微啲，咁翻到大陸，我有使過錢，個個都叫你大爺，係女都叫你靚仔喎，無論任何樣都係叫你靚仔，佢哋兩個字啫，任何男人就叫靚仔，咁啲人好多人以為真噶嘛。系嘛？佢真心覺得哇，真係我 你賺咗幾倍，因為你又賺咗個匯率差價。 係啦， 跟住嗰邊嘅消費又 嗰邊人工又 低多。 係啦，嗰邊可能千零蚊個月打工妹，咁你咧翻到大陸咪變咗大爺咯。咁佢自然咧就吹啦。唉、哎，我喺香港啊，做乜生意啊？有啲乜嘢？ 好多好多。 哇！吹到自己係香港嘅要人啊，差唔多係李嘉誠第三個私生子嚇、個個都講到係咁樣嘅。跟住又吹到自己好有錢啦、啊，咁咧就欺騙咗好多內地嘅呢個女人。或者年紀都爭一大橛嘅啦，尤其是你睇今啱啱呢個最新呢個一周刊嘅個案，佢58岁結第三次婚，當年嗰個女人係三十幾歲，即係爭廿年，足足爭廿年。咁老實講啊，唔係貪你嘅錢啊，真係貪你靚仔咩？好簡單係咪先？貪你浸老人除咩？咁啊，嗰啲人咧就唔明白嘅，佢哋係用一個欺騙嘅手法去大陸呃咗條女翻嚟，咁落到嚟香港。喂，條女先發覺如夢初醒喎，原來你呃我噶，你又話你屋企幾千尺嘅，嚇？點解佢細個我鄉下個廁所廚房啊，係嘛？跟住你 香港啲樓啊細得誇張咯。 咁你又話你做生意，原來做清潔嘅，仲要做兩份工，係咪？咁、那個女人感覺到自己受騙噶嘛？咁樣冇辦法復仇啊？咪同你生個女咯，同你生個仔咯，同你生完之後咧就同你離婚。攞翻個撫養權就踢你出公屋，喂！依、這個直情係一個復仇者聯盟嚟啦，全部都去復仇，全部都報復，就係、是、因為好多人即係上到大陸就吹水，吹到自己好，即係梗係吹到自己生活條件好好啦， 係 係嘛？ 咁佢哋喺復仇者入邊係咩角色咧？ 黑寡婦咯， 係 除咗黑寡婦冇第二角色咧，Natasha 啊， 黑夫 佢哋喂，將個老公趕出間屋啊，令到佢做露宿者，做埋復仇者， 勾腳踢咗出去，勾腳踢，咁真係用腳嘅喎，寡婦係， 哇，寡婦好犀利，你睇一腳都唔使做人啊，真係，係咪啊？咁所以咧，依單嘢咧陸續有來，其實我老實講啦，其實早幾年我做節目啦，我已經講咗個花肥嘅故事。即是话咧，好多香港男人喺香港做到只狗咁，俾人学到只狗咁样，咁翻到大陆仍然系扮大爷啊！咁啊，好多时候咧就攞啲钱去包起条女，因为当时国内嘅指数低啊，可能系4000蚊可以包起条女，1000蚊租间屋，3000蚊嘅狗洗狗食噶啦。咁咧，但系咧佢喺香港咧系做到只狗咁啊，一日做十九几个钟头啊嘛，一个礼拜只有一日放假嘅啫、所以条女咧 mark 低咗钟啊。mark 低咗，依個男人就係 one day 一個禮拜就係服侍佢一日嘅啫。咁你咪收你4000銀咯。咁佢另嗰啲日子有其他客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嗰啲男人啊，我話嗰陣時講過，千祈唔好話俾啲咩 surprise 佢。突然間平時放開禮拜三，今日禮拜二就上去啦，你唔係上去拉更，諗住俾個驚喜佢，撲街啦！你俾個驚喜佢，你一打開道門，哦！床上 有人声嘅， 赤条条嘅两条肉虫，不过唔系其中一个系你个老婆，另一个唔系，咁嗰个梗系唔系你老婆啦，嗰个系一个男人嚟嘛，系咪？咁你咧，千祈 共享经济嚟噶呢个， 哇， 系啊， 系啊， 系喎， 阿 Uba 嘅概念咪 系咯 ，Uba 咪咁咯，咪共享经济咯。 哎呀， 喺游行嘅时候， 哇，中国 真系 其实香港同中国谂嘅呢个共享经济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噶。 唔系我初初我都谂唔到呢样嘢。唔系我当时咁劝嗰啲人咧，你千祈唔好咧发怒，因为咧。你嬲係無補於事嘅，你應該第一時間，哎呀唔好意思搞錯開錯門啦，即走。 李嘉誠啊， 因為唔係啊，因為咧好大機會裏面唔止一個男人，你發起癲上嚟，佢可能同埋個奸夫合謀懟冧你嘛，做花肥嘛，得成咁樣，係、咪？所以最好咧就係當乜事都冇發生，嗱嗱聲執翻條命翻香港。但係好多人唔理嘅，真係有人做得花肥，就係因為撞破老婆同奸夫有嫌嚇，咁呢啲係好多悲劇嘅。系嘛？咁所以咧，我头先其实谂唔到呢个叫 Uber 呢个名词咧。其实 Uber 嘅概念都系咁噶，因为咧你一架私家车咧， 平时啊， 平时系啦，平时 大家车都好多人嘅老婆嚟噶嘛。 你平时冇乜使用啊嘛，系冇乜揸车嚟用啊嘛。咁你当你唔用嘅时候，咪借俾人用咯，系咪？又或者出去 借俾人 用，唔系出去叫做咩啊？ 幾好喎、概念， 其實應該講呢個共享單車會易啲明白個 concept 咧。 共享單車冇咁容易明白 concept， 你講 Uber 概念絕對係好，非常之好。 哦，咁啊係，都一樣啫。唔 係香港好多嗰啲有錢佬啲司機做 Uber 司機嘅，就係老細咧一日用兩轉車，即係佢已經掌握到個時間啦。跟住咧老細一車完老細翻工，即刻出嚟做 Uber， 即刻接客。 佢老細會俾 surprise 佢 嚇。啊老细有时 call 唔到你，跟住 call 翻，我点知就系你？你谂下， 咪系咪发现唔到又唔妥？ 吓， 见到架车嚟咗， 咪啊睇到车牌，仆街啊！依家我架车嚟，佢做 Uber， 跟住咧就人赃并获啦，断正啦，系嘛？咁都有可能嘅，不过呢个机会应该少啲，我暂时未喺报纸上面听到啲故事。 系 咁、当然啦，呢个共享经济咧，其实都一个悲剧嚟嘅，当呢、个。人咧冇辦法全知擁有一個老婆嘅時候，就可能同人 share 係嘛？咁即係講起咧，我哋其實遲啲都會深入少少講呢個話題啦。咁呢節講住咁多先， 好， 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 好。